我们也有说明这个解脱的过程，就是那些依乐，他们承受，依乐有承受才能够解脱，所以，我们一定要了解声闻的依乐，跟了解菩萨的依乐，声闻的依乐在，加兴道的国称称说，菩萨的依乐在那个身阶第一称说，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，在这个身阶第一，他就修法菩萨心。修菩萨心，就是我们有说明修无中无量，就是众生无量，世界无量，法无量，调伏。众生无量，调伏方便无量，因为他这样修，所以来能够这样修，他是发愿，基本的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宣学佛道无上甚深。我们应该每次吃饭要念那些愿，那这样他的心就能够实践这个我们所讲过，七种依乐，七种依乐变成十无依乐，那这个十无依乐还是七种依乐，有他们的所以，也要了解他们的所以，就是依照一切是毗卢，就是般若波罗蜜的修行。什么所以？阿努甘巴就是哀悯，慈心。慈心依照一切是底论，是考这个很有意思，一定要思维。慈心是考经历波罗蜜、Dhyana 波罗蜜、禅波罗蜜，很有意思。所以，因为定是。有定才能够如实观，如实观，就从菩萨的角度来看，我就是真实义，所以法，不是悲，罗汉也有悲，不过大悲。就是他离不开众生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。他离不开众生，虽然他能够得到很高的修行的境界，他能够完全洞达罗汉的心，他不称罗汉，所以。菩萨的道理就是修而不争，修而不争称，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。为什么？因为不得，就是菩萨的方便。所以第一就是这个阿努甘巴，我们可以叫它大悲，大悲心。第二。不亚瓦蒂达 叫 IE 哈，IE 是揭波罗蜜，多多修集了揭波罗蜜，才能够修 IE。在什么情况下，面对你的敌人，佛有没有这样修？面对你的敌人，面对。要害你的众生，他是用爱意，因为他菩萨，一切是第六识，说明他有巴萨阿沙呀，对众生，巴萨就是度，小牛的孩子叫度，在印度那个度是最很可爱的，他的脸。很亲近他的眼睛，很可爱，所以因为他的多多修结波罗蜜，他对所有的众生有爱意，因为他有这种意乐，所以他的意乐的。所以就是这个爱语，然后他怎么能够，在什么情况下没有怖畏不怕？因为他多修精进。依照一切是谛论，精进也是属于智慧，也是属于戒，所以它也是属于精进波罗蜜，也是属于忍波罗蜜，它们是说明戒，也是属于智慧。然后他就修 Muktahastata，就是挥舍，舍就是布施的舍。我们已经有说明，这是当然布施波罗蜜，布施波罗蜜也需要智慧，一切是谛论。将这个道理很清楚，布施其实有九个方位，我们没有时间讲，不过一切是谛论是这样的，每一个波罗蜜有九个方位，都跟智慧有关系。然后。Gambhirata，Gambhirata，它的 Gambhira 就是很深，它的直观的过程比声闻的直观的过程有深度，因为它是思维所有的境界。为真如，所以平等平等，无二法。什么是深度无二法？不是说声闻不会有深度，不会有无二法，这是误会。他们也会有无二法，不过。他们的真实意不是很明显，要参考菩萨的三藏经，再回去变成很明显。那个。 尤其是狄仁杰讲这个道理非常详细，每个在这个五个所以里面，每个有五个益处。不过重要是，一切是狄仁杰说明有内的范围跟外的范围，这个益处。内的范围是来能够这样修，他的悲心不舍，在什么情况下他不舍悲心，这是不容易。他面对所有的苦难，有的时候他故意的面对苦难来检查自己的心，他会不会理解他的悲心？佛有这样修。如果我们研究本生故事，很多本生故事就是说明这个道理，离不开悲心，给自己考试，宁愿面对苦来了解他的悲心有多发达。一切如意编织，我们就要讲，就是这个。真实义的意思，这个真实义的意思真的最难。我们想，我们了解，不过做不到。为什么？弥勒佛是说明在那个玛迪安达维旁噶分别中道论第一颂。Abhuta parikalpo asti dvayam tatra na vidyate, shunyata vidyate tatra tasyam api sa vidyate. 什么意思？这个 Abhuta parikalpo，这个有而发分别，能取所取，它当然存在。因为我们众生都是在有而发里面，有能缘，有所缘，我们都是在这个境界里面，很难避免，因为我们在其中，正如我们有讲过。我们不了解这个流转珍珠，所以我们分别依照自相，分别依照自相，我们不了解，在这个分别里面有空，在分别里面有无而发，就是很难了解，不容易。能了解在分别里面的无而发，弥勒佛是说，在这个空里面，这个有而发在存在， 那个虚分别就是有而分别，梵文叫 Abhuta Parikalpa，Abhuta Parikalpa 很有意思，Abhuta Parikalpa 叫做，虚，我们有说造作分别，玄奘翻译分别，不过这个意思。没有出来那么清楚，就是造作分别，fabrication。我们 fabricate 有阿尔法，谁 fabricate 有阿尔法？谁造作有阿尔法？心自己，什么心？阿赖耶。阿赖耶就造作有阿尔法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心住在哪里？在我们的种子里面。我们的习气里面，所以学为师就是来破坏这个机械的思想，我们都是在机械的思想，全世界都是在机械的思想，所以我们众生一相互害自己，相互不相信，一直要。想怎么得到自己的好处，不想别的众生也有他的好处，因为我们的心住在他的境界，在他的。种子里面，谁住在那些种子里面？就是我，就是 Manas。我分别从 Manas 来的，本来在阿赖耶就没有我分别，不过它还是我分别的根本。那，有心。阿赖耶就是心，有心，那就有阿尔法，有无常，所以看不到流转真如，因为看不到相，就是不但我。无我，不过法我才是真的相。法无我，不了解法无我，所以有而法，无因。都冰灯都是一味道，就是空。结果我们的阿赖耶就，造作那个有阿尔法，怎么造作有阿尔法？从阿赖耶，那个竹节是可以很好比喻，好像蜗牛，蜗牛有两只触角，对不对？那它奔到什么所愿？所以它以为危险，马上两个触角起来，如果它觉得危险，对不对？就长在里面， 阿拉耶就是藏式，也是知识，知障。那个一个助教叫做尖分，因为有尖分，所以有香粉，都是从阿拉耶来的，所以我们想这个所缘，它存在，能源它也存在。能源是真的，所缘也是真的。所以在我们的今天，我们就加一个指向。这个指向不是没有的，不过它是时间法。五蕴不是没有的，不过他们是世间法。世间法当然是不平等，我不是你，你不是我。不过不依不，不依不依。那珍珠是说明什么？是说明平等，平等法无我。阿拉耶是来说明法无我。阿拉耶的功能是说明法无我。法无我叫做。五蕴有一个味道，没有别的味道，就是空。阿含经里面也有这个道理。那所以来真的修菩萨道，修菩萨道有五味。方面就是真如，就是涅槃；有有为方位，就是波罗蜜。修菩萨道就是修这个，出世法跟世间法，一定要了解真实义，一切法平等平等。这是内所依，因为我们有内所依，我们才能够成就那些依乐。如果没有这个，内所依，我们很难成就那些依乐。那。然后无上，因为有这个真实义，所以无上菩提妙智，心所乐。我们有些罗汉的意乐，就是乐涅槃；菩萨的意乐，就是无上菩提，无上菩提妙智。心所乐，因为心乐无上菩提，所以他的内依呢，就是他的缘不舍生死，不是生死，他才能够成就他的有为法跟无为法。 然后，轮回心不染，所以他要写无名，不但内名，来让那个轮回心不染，他要写一些能够帮忙主人还要学逻辑音学来说明很清楚时间的道理、处事的道理。他要学所有的其他艺术等等。来在轮回里面不染。能够承受终身，这是很难，所以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这是这个意思。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，因为不可能，所以才做，因为不得，所以。菩萨道是从开始已经在升阶梯，你要思维不可思议的，这是菩萨道，是在不可思议的，这是宗教的秘密，在不可思议的小是大，大是小，就是《金刚经》说明。小小功德变成大功德，大功德变成小功德，小众生变成大众生，大众生变成小众生，其实印度教也有这个道理，那个大，我里面有说明大象。身骑在那个小小老鼠，我们很难骑在小小老鼠，而且我们很讨厌老鼠。印度教的寺庙，他们就养老鼠给供养他们，因为他们是代表。Ganapati 是什么意思？他出钱所有的障碍，时间的障碍跟出生的障印度教也很有智慧。剩下什么？内的所以就是精进相，佛智。那 why 的所以是以消善根无量果。那就是刚才我们讲过《金刚经》的道理。如果你这样能够思维，就消空离舍善，你不需要那么努力，消消。空力，你能够舍很多善根，为什么？我们有说明，真如的道理，不得，无所住而生其心。 所以无脑，你给自己挑战，面对不同样的苦，无脑，这是外面的挑战。然后，当然我们已经有说明，多问，多佛，如佛教。然后你入佛教，你就愿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所以你令众生成熟，这也是你的外面的挑战。你能够承受他们，你要领导他们往解脱，所以你要很熟悉解脱的境界。所以，罗汉成罗汉，不过菩萨的挑战是他修罗汉道。他出力，不过不成罗汉，因为他可以向佛领导他的徒弟往解脱，先他让他们成熟，就是有内压的，有不了力，然后他们成熟。就它是有两义，就是空道理，就是无相道理，就是无缘道理。那怎么他能够这样做？我们已经有说明，因为他。那什么阿巴那阿巴瓦的，他不正义，不松简，在他是思维实施，他是依照实施，不是依照编辑。不是依照鱼的意思，所以，我们有说明，有智慧的人跟我们没有智慧的人是什么？智慧的有智慧的人，没有智慧的人，都是用语言，都是用概念。如果我们没有智慧的人，我们会执着在概念；有智慧的人用概念来度众生。自己不执着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做？因为他在事实上，就是一切是理论为师所讲的方便。他了解编辑。所以第一步就是了解编辑。那我们明天可以讲，这也是了解编辑，就是菩萨入直观的过程。思中熏思，什么思中熏思？那么名 vastu 是自相，svabhava 分别，分别就是 vikalpa 就是造作分别。明天我们就继续讲，现在。那我们回答那些问题。 六秒门数岁之观环境，后面两个五环六亲具体的操作起来是个什么状态？那我们要说明这个道理，环先要分别自相共相，是为无常，这样才能够还，还就清净，清净就是涅槃。六秒门在是修山是二乘空中，但在离观山是否有不动？当然有不动，不异不异。智一大师是靠无二法，靠真如，靠中观，他是寂寞若的弟子的弟子的弟子，好像如何应用六妙门来修菩萨法？那六妙门是说明，这个阿那巴那是一个有机的过程，你不能够分辨。你为什么不能够分辨？就是六妙门的秘密，因为一切法平等平等，你不能够分别开端跟末端，只是菩萨道。六转真如，时间是假的。假安立的，这是论述菩萨所讲非常微细的道理。第二品，中观，时间不可能真的存在。阿那巴那念的过程虽然是无常的过程，要思维。在这个过程，时间也不是真实存在，所以能够如真如。真如有时间的方面，也有出世的方面。时间的方面是属于无常。不过，不是六秒门也可以看很清楚。目标是了解无常，也是方便来了解真如。所以，已经一切是毗卢尼这个道理在算数的过程，你可以乘法，因为算数就是真念真知，就是法，真的法就是涅槃，就是真如。所以，那些阶段，你严格的说，你不能够分辨。他们是一个过程，直观的过程。你分别来放在一起，所以一切是谛论是说明，菩萨是修知，是修观， 是修止观，是修乐止观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佛《阿含经》也是说明，佛在如果，即使 when 佛在佛他退休。他就去隔离，不是因为 COVID，是因为他讲太多话，就很容易，念佛，就是化身佛，会很比丘讲太多话，所以他要隔离。那阿难达问他：“你隔离的时候，你是修什么？如果即使问我要怎么回答，我是修阿那巴那。阿那巴那是和佛，是和罗汉，是和所有的修行人，如平平淡淡的情况，无因必得。”经文，不孤不乐收是舍受，为什么会有无明的睡眠？那当然会有无明的睡眠，因为你有舍受，你受不了。你受不了是说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习气找什么你能够抓的时候，宁愿苦受，不要舍受。所以佛是说明舍受是苦受为没有智慧的人，是乐受为有智慧的人。不过，舍受是无忌。有智慧的人，他不要留在无忌的境界，他要修善法，所以他是用这个舍受来修止观。我们没有智慧的人是用这个舌受来修调剂，还是昏沉？这是无明说。感谢你给我们讲，这么好的法，解决了我关于南北转的一些很观点的疑惑，但我还有几点不明白。第一，一个问题，关于一个人的打坐，其余的问题相关南北转法义，请你慈悲开始。OK，我打坐时很容易习惯的掉入沉的境界，不但你差不多大姐， 就是你昨天说的舒服，不是直，也不是观的境界，是不是好的？是不是是不好的情况？但我非常难出来。请问有什么特别有效的对治方法？那我们已经有讲过，心的禅，那要用居香，居香就是靠身。要让你的心欢喜，你要用静静。你要有智慧，为什么会成？因为智慧的光明不明显。为什么心会成？因为它没有光明相。如果没有光明相，可以观太阳、月亮、灯。然光明相出现，那调剂你要止，怎么止？你要摄，你要定，你要摄，你要定，这样才能够处理调剂。怎么做？舍放下的舍，那怎么做？一切是的，轮给你方法。如果心沉，因为没有智慧的光明，智慧的光明从哪里来？从分别来，你要分别你的修行的业处很清楚，所以修沙玛达你是用沙玛达品，无分别影响。如果你是用无分别影响，有很长的时间在无分别影响。虽然你有正念，你的心一定会有倾向嗔。那你有的时候，如果你发现这种情况，你就要用分别影响，注意分别影响，就可以聚你的心，欢喜你的境界，静静在你的境界，分别很清楚你的境界。加那个智慧光明。那如果心有调剂，是因为你没有定那个时候，因为分别影响，你一直在分别，所以很容易，你就心散乱，多多分别，就是很容易让心散乱。那如果心散乱，你要定它，来也要来让它定它，你要舍它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这个都是靠什么？是靠正念跟正知。如果正念跟正知的功能不明显，这样在心能够成跟调。如果正念跟正知的功能很明显，你就留在寂静的境界。你留在寂静的境界，你有静安，你有静安，那你的成跟你的调剂。不会很明显，会小小的、小小乱。 在这个情况下，你就可以学怎么入一境心，留在一境心的境界。如果你的静安没有表达很清楚，你一定要用这个方便改变你的有分别因相跟无分别因相，这样在你能够渐渐学，一切是比如鼓励我们这样学，就是乐修止观，乐修止观在静安的境界。所以，第一，不管你是修声闻道，你是修菩萨道，你要努力努力修心，来让静安的情观变成自然。我们多半修不上的人，静安的情观不是自然，所以要第一要努力努力让这个静安的情观自然，这是非常重要来了解声闻法，不过更重要来了解菩萨的努力，因为菩萨的努力我们有说明是靠思维自然的情观。了解不自然，你不了解不自然，你无法修菩萨道。有关法义概念和修观的关系，一切是地论中所说用来修观的有分别影响，是概念吗？当然是概念，因为连无趣因是概念，所有的法。你看，皆生灭尽，第六品开端，所有的法是假安立的。从菩萨的角度来看，不是从声闻角度来看，分别就是在这里。菩萨，不过阿含经里面。已经有这个道理，不是特别菩萨道。法只是方便，佛教法只是方便。你是没有说，没有哪里都没有教，你要执着方便。不过来能够不执着方便，你先要学方便。如果你不学方便，你不会学不执着方便。一定要了解，所以你所有的法，你安立在你的心里面就是方便，没有例外，因为究竟法就是全部都放下。不过你不会放下法，如果你没有放下，不如法。无法。不过，菩萨道跟声闻道的不一样是在哪里？声闻道你不能够思维究竟法，如果你没有成就见到，你见到，你才会知道究竟法，所以知跟观变成。一个境界，北传佛教没有这个道理，已经居士论是说明在四念处的修行，那个知跟观出现在一起，四念处的体就是 这是智慧，不过它的作用就是定。这是很重要的道理。从这个可以推理，你不需要直接临那涅槃，你可以悲喝止根观，条件是没有静安。如果你没有静安，你的修行不是止，也不是观。戒慎密境是说明，就是顺止顺观，也不是止，也不是观，是顺止观。还没有得到这个止的地，还没有得到观的地。止的地，你要有最少那个金心定。观的地，你也需要金心定，金心定也是静虑。这个第六心珠是好像金心定。不过还是不一，因为因缘，这是佛教的智慧的挑战。我们没有智慧的人一直在找一样还是不一样，这是我们的心的习气很深，很难处理，一直一样不一样。这是无明，什么无明？不了解缘起，有没有生灭？那概念也当然会有生灭，不过这个生灭你看不到很清楚。不过你，这个，思法明法舍得，所以我们有说明先 Vipassana 就是先了解一。对不对？再了解是，再了解想。不管你是修声闻道还是修菩萨道，是跟那个语言概念不是依照为是，是不是一样？一是边际。舍不是是边际，不过我们的舍是靠边际，只是依他去的意思。因为我们的缘起的了解是靠边际，所以我们不是在进入。所以我们不管进入在分别里面，分别也是离不开进入，离不开空。不过我们没有这样思维。南传说概念不可作为内观的所缘。这是一样， 不离不离。刚才我们有说明，为南传佛教那些法、心法等等，那些不是概念，他们是究竟法，心、心说，跟着思法是究竟法。因为是究竟法，所以不需要了解，彻底的了解法空。他们的指向是真的存在，不会破，是真的存在。不过从菩萨的角度来看，它是假安立的，不是不存在。只是也是误会，那个依他起，从唯识的角度来看，你不能够说不存在。唯识就是来避免无悔空为什么都没有，依他起就是有为法真的存在，不过在实事地，不是在深一地。在实事地当然为识也东西那些都存在，跟清净道路一样，有那个般若，有如理概念，有不如理概念，有真的概念，有假的概念。不过从唯识的角度来看，所有的概念都是假安立的。如果你一定要用它，可能可以想是矛盾。不过多多修行，多多留在静安的境界，你可以看不是矛盾。所有的法真的出现，没有。请问两者的差别是什么？那我们有说明。哇，有很多问题。那明天我们就继续讲。现在，我们可以可能第一啊 ，OK。南传说出定修观，如动力。昨日结识初定后，用金心顶来审查刚才定中的长治，竟然已经初定刚才定中的情况，在时间上就已经是过去的事情。这成了记忆中的概念了，这样的理解正确吗？那个印象本来就是概念， 它也不是真的，它不是真的存在。你可以很清楚了解，如果你修行，本来它是动分，不一不一，动分就是不一不一。那从你学唯识呢，所有的境界其实是影响，心的影响。所以，明天我们要讲，来了解真实意念虚无法。先有相，再有名。我们就是这样，有相，再有名，再有差别。所以。了解这个过程，要了解真如，来了解真如，要用真知，用这个方便无私，一切是第六识说明，菩萨的修行，声闻不需要这样做。OK，明天我们就继续讲。现在我们打坐半个小时，然后回想今天到这里为止。